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至今，金永仁同志、黄炳瑞同志、朴凤柱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由党委员长、内阁、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干部26号参观了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参观者向在战胜阅兵式广场上挥手作答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立像表示了敬意。